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样。番外七，终成正果。周景硕和齐宁没有接吻过，甚至没有像情侣那样牵手过。他们在一起最多的就是讨论敌对公司应该怎么应付，下一年的战略投资应该做哪个方面。周景硕从一个立志成为古惑仔的人，变成了传说中齐宁的小狼狗。他很冤枉，他甚至没有吻过齐宁。所以周景硕吻了，手上挂着水，贴上齐宁嘴唇的时候，一如他想象中的样子，冰凉的，但是柔软。他们结婚了，周景硕妈妈一晚上失眠，念叨着他们家可能要绝后了。可是他姓周，周家的人他都没有见过，入赘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。或许其实也代表了什么。秦宁参加了一个地方台的现场采访直播，收视率不低，一开始都很正常。周景硕站在摄像机的方向，看着他的妻子在镜头面前气势十足，其实有些恍惚，总是能想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马尾辫子的少女握着他手说你好我是齐宁时候的语气和表情。成年人对外的一面总是和真实无关，周景硕眼底有讥诮，嘴角慢慢弯了起来，然后看到主持人看了自己一眼。 能谈谈你的婚姻吗？ 那个人设做成好男人，其实包养了不少小情人的当红主持人问出这个问题的一刹那，周景硕和一旁的台长对视了一眼。只是那一眼，他就意识到情况不对。所以秦宁发飙的时候，周景硕正在给集团公关打电话，他只能用眼角看到那个女人站了起来，看着主持人，红唇微起。 关你屁事。 齐宁很优雅地骂人，因为主持人问齐宁周景硕是不是真的入赘了，他们婚后财产如何分割。主持人愣了一下，专业素质过硬，居然被成功救场，甚至还问出了下一个问题。 对于外界传说周先生只是您的小狼狗这件事，您怎么看呢？ 周景硕迅速挂断了电话，想要上台把看起来已经盛怒的齐宁拉下台。齐宁盯着周景硕下了命令， 你站住。 周景硕停住，齐宁盯着主持人，眼底全是红色的怒火。 对于外界传说的您包养了五个小情人的事情，您怎么看？我和我丈夫是正常程序结婚的，一夫一妻。 齐宁又看向他，嘴角微微扬起， 我比你幸福。 齐宁闯祸了，登上那个位子之后唯一的一次。这之后集团公关没日没夜的求爷爷告奶奶半个多月，才把舆论压了下去，但是他们都没有后悔。那天晚上他们有了个女儿，乖巧的，冷静的，像是齐宁翻版的女儿。那是他们第一夜，情绪翻涌的时候，周景硕仍然没有勇气问出口。他不敢问齐宁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他，还是只是因为懒得，也找不到像他这样了解他齐宁的人，索性一夫一妻。在最后的那一刻，周景硕喊了他的名字，眼底有泪。初次见面之后，周景硕就爱他入骨，齐宁改变了他的命运轨道，他周景硕陪给他齐宁一辈子，卑微的，甚至不敢谈爱。齐爷爷确定癌症复发的时候，齐宁又一次去了花房。不一样的是，这一次周景硕终于有了抱住他的勇气，仍然一言不发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他知道了齐宁的计划。齐宁想让爷爷安心地走，想在爷爷最后的日子里 除掉那些暗中一直下绊子的人，包括那些在他们结婚的时候发布了不堪入耳的谣言的人。周景硕同意了那个计划，他同意了，和往常一样一秒钟犹豫都没有，但是却在点头的那个瞬间看到了齐宁眼底的水光。和那些人接触，周景硕也跟着糜烂，觥筹交错的酒席已经习惯了，早就过了胃出血的时候，他很懂得怎么虚与委蛇。大部分人仍然是看不起他的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辩解过小狼狗的身份，哪怕齐宁每次提到这个就会发火，但是真的敢在齐宁面前提这些的人不多。为了投入，周景硕也收了那些礼，垃圾一样的丢在了角落。助理很担心，他估算过价值，觉得这样下去，等到事发，周景硕可能得坐牢。周景硕倒是真的无所谓，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自己会坐牢，现在晚了十几年，说起来他还赚到了。然后他们给他塞了女人，香气扑鼻的妖娆似蛇的女人，手指摸到他脖子的时候，他无法抑制的恶心了，推开那个女人，冲到了厕所，大吐特吐。齐宁冲进来的时候，周景硕还在厕所反锁着门，他的女人跟个女金刚一样，用酒店的椅子把门砸得稀烂。 女人不可以。 周景硕吐得有些迷糊，只说了这句话。齐宁最终抛弃了那个计划。齐爷爷走的时候，为了这个计划念叨了齐宁半个小时。葬礼之后，齐宁抱住了他，跟个孩子一样，一直不肯撒手。整整七天，齐宁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周景硕到哪里，就跟到哪里。周景硕不想原谅他的，他的底线在那个女人进了酒店门的那一瞬间支离破碎，觉得自己真的变成了他的小狼狗。哪怕有了孩子，哪怕结了婚，哪怕齐宁在大庭广众收视率爆棚的直播间说关你屁事，但是齐宁的计划里给他塞了个女人，艳俗的香水味道浓郁的令他呕吐的女人。这段感情里，周景硕一直卑微，直到吐到眼底全是怨恨的红。周景硕不想原谅他的，因为齐宁连对不起三个字都不说。周景硕冷眼看着他手足无措地哄孩子，看着他用冷水下了两碗挂面，最后糊成了面糊。齐宁不适合家庭，他也自己知道，所以心更虚。七天之后，齐宁还是化了妆，穿上了职业装，黑色的高跟鞋凌厉的像是刀锋。出门之前，他看了周景硕一眼，周景硕也正好抬头，那一眼和十几年前一模一样。他画了眼线的眼眸星光点点，嘴唇微微抿起，忐忑地希望周景硕能叫住自己。周景硕手握成拳，他觉得自己起码能配得上一句对不起。 我不会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，哪怕是入赘。 齐宁在出门之前甩下那么一句话，高跟鞋跑得跟疯了一样。周景硕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，追出去的时候看到了那个化了全妆的女人蹲在马路中央，抱着膝盖看着他，委屈得像个孩子。 我腿一直很麻，现在鞋跟也断了。 周景硕蹲下和他平视， 这是最后一次，你为了你家把女人丢到我床上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你为了你家把我对你的感情当成筹码。 秦宁点头，可怜兮兮地对周景硕张开双臂。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？ 周景硕听到自己开口，硬起心肠忽视齐宁张开的手。齐宁抿嘴，脸开始红。 为什么？ 周景硕又问了一次，齐宁仍然不肯回答，却把手往前搂住了周景硕的脖子，然后挪了下屁股。 腿麻。 小小声的，微微蹙着眉头。周景硕咬牙，却终于投降，抱着他进了房间。受到了鼓舞的齐宁，话开始变多。 你没吃早饭？ 周景硕不吭声，齐宁戳了下周景硕的肚子。 你胃不好。 你永远都不会对我说那三个字了，对不对？ 周景硕觉得自己真的要变成小狼狗。 肉麻，孩子都有了。 齐宁真的为难。周景硕脚步停住，看着他，一字一句：“ 我爱你。” 齐宁张着嘴。周景硕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了异常丰富的表情，从傻眼到害羞到不知所措，最后抓住了他的衣服，直接把头塞到了他肚子里。算了。周景硕在老老实实吃早饭的时候叹了口气，慢慢来吧，毕竟他们还有一辈子。齐鹏在婚礼上哭成傻子的时候，其实没什么人理他，那么大的块头理起来也很奇怪。他很习惯自己哭完了自己站起来，抹了抹眼泪，回到观众席，看着自己的弟弟和弟媳，又想哭了。他真的没料到能有这一天，将近十年，他内心的愧疚几乎让他夜不成寐。如果他当初没有把齐城暗恋那个女孩的事情告诉爸爸，如果没有那个开端，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？他躲到了大洋彼岸，却逃不掉良心的谴责。幸好，幸好。一个穿着格子衬衫、戴着黑框大眼镜的女人蹲着走到他面前，手里拿着单反相机。齐鹏正在酝酿泪意，所以看摄影师的眼神有点哀怨。那女人也安静了一下，纠结的手指头一直摩挲着镜头边缘的花纹。 我是这场婚礼的摄影师。 哦，你好。 齐鹏微微地站了起来，想打招呼，结果那女人迫于齐鹏的体格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为了假装没事，索性盘腿坐好，一副打算长谈的样子。齐鹏想了下，也跟着坐下来，反正都是草地。女人的脸红了。 是这样的，刚才台上我没有拍到你的表情，但是你刚才那一瞬间的表情很感人，我想补拍。 请问您的年龄？ 齐鹏牛头不对马嘴。女人不自在地推了下眼镜框。 哦，34。 你要补拍哪个表情啊？ 齐鹏振奋了一下，害怕吓走对方，努力让自己的肌肉变小。抢捧花的时候，他其实也想去抢的，家里的人都结婚了，只有他单身。身边的那位摄影师抓拍了他当时的表情，齐鹏看了一眼，要求摄影师留下他的联系方式。34岁呢，过一年就可以破了齐家的魔咒呢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